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东部有大雨到暴雨，东转北风4级左右，阵风在7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北转南风4到5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总的来看，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本是有较大的降雨，部分暴雨对出行影响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受台风减弱后的低压系统影响，预计23号后半夜到24号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东部地区大暴雨，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播出，我们在节目中讨论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也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咨询问题，也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主要会讨论大家的咨询，关于情感的咨询。所以您也可以加入进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岩，还可以在微博中给我留言，这样的一些方式都可以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如果您也想有情感的问题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是每天的22点节目播出。那么如果您想方便收听，或者您不在北京，在任何其他的城市地点，只要有互联网，大家都可以通过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或者是 APP 也能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而且可以方便您收听的时间，任何时间大家都可以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下载听听 FM， 两个听字啊，听力的听啊，听节目的听，听广播的听，听听 FM， 大家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和我们来分享，和我们来交流。每期节目中也会有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问您一个问题，情感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位朋友询问的是关于，如果是一段办公室恋情失败了，走还是留啊？这个不走吧，觉得没面子，好多人都知道，好尴尬，自己呢感觉在办公室啊，这个都不能够全心全意的工作了，但是这个要走吧，又觉得丢一份工作，哎，心里有一点觉得挺难受的哈。这个特别是还能不能有机会再找到这么好的工作了？所以这位朋友啊，在这儿是这样说的，这位女士哈，女生哈，她说，劝大家啊，一定不要轻而易举的办公室恋哦，真的是好尴尬啊，把自己置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哈。我们来听一听她的故事是怎样的啊。她说，2年前，我呢刚刚到单位，她呢也 刚刚到单位没多长时间，那么他比我有经验，因为他呀，就是他说的他这个男同事啊，之前在其他的一家公司任职，在业内呢，他算是一个熟手，比我要更熟悉。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刚刚到公司，和其他的人都不是特别的熟，我们是两个新人，所以自然而然呢，我们会走得更近一些哈。然后呢，他在工作中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因为在业内他比较熟悉，他也有相应的一些资源等等这些。我们这个单位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单位，算是工作很稳定，但是呢，有的时候平时啊会有一点沉闷。我和他两个人还挺聊得来，挺说得来的。没多久呢，就有别人的一些闲言碎语传了出来，说是不是我和他在谈恋爱啊？这时候啊，我也真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可以相处的男生。他呢比我大4岁，我对他呢就稍稍的主动了一些哈。一开始呢，他对我好像只是同事的感觉，我经常向他求助工作的时候，他会很快的回应，有的时候我跟他闲聊的时候，他回应的并不多，但是呢，由于我的这个主动哈，那我觉得他慢慢的似乎也有一些改变。我记得第一次约他呢，是我主动约的他，我约他在周六的时间，那是在我们工作之外的时间，约他一起出去帮我去做一个关于我们行内的一个培训的调查，他也就答应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他是答应了，和我其实他也知道那个工作的内容只占一点点，更多的时间呢，我们还可以算是一场约会吧。在那之后呢，我请他吃了饭，我们一起还聊天说话怎样的，慢慢的呢，我们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工作关系了，我们就基本上算是恋人关系了。就在这样的时候吧，我们还是稍稍小心一些，因为毕竟在我们这样一个单位呢，还是有规定的，如果两个人在同一个部门关系这么近，真的谈起恋爱来，恐怕我们单位当中还会有一些说法的。那么我也会更小心一些，但是即使再小心，一年多的时间两个人在恋爱中，慢慢的同事们也都知道了。开始呢会有一些闲言碎语，后来呢大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但是呢，我有一个部门的主管找我们谈过，跟我们说让我们要注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明确的口头承认我们是恋人，我们只是说在关系上还不错，这一点是我们俩商量好的。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如果我们口头上确认的话，那我们的工作就开始要有调动了，而我们又很喜欢我们现在这个部门，我们两个人现在所在的职位和工作哈，所以我们并没有在口头上去确认。那这样的话呢，主管的谈话内容也只是你们注意一下你们的关系啊，如果你们的关系是恋爱的话，公司是有规定的啊，等等这些。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呢，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明朗，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俩在谈恋爱，特别是一些同事们还是比较清楚的。而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发生变化了。当然主要的原因啊，还是因为他的家里边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生，然后他居然呢在和我谈恋爱的同时又见了那个女生，为这个我们就吵架了。吵架了之后呢，我们有一点开始冷战的样子，在单位里也就是例行公事，说说单位的事情，然后在私下里我也因为赌气不再约他。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我再想和他沟通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和那个女孩谈上恋爱了。再过一个多月，我以为他在赌气，当我再尝试想和他沟通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因为家里面催得急，他和那个女生基本上算是定了。那么现在的情况呢，面临的是两个月以后他和那个女生就要结婚了，他把婚期向办公室的同事公布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尴尬到极点。尽管我们在口头上并没有明确的承认我和他是一对恋人，但是实际上同办公室的同事啊，同部门的同事都知道我们在谈恋爱，只有主管心里其实也是清楚的，但是因为我们嘴上没有承认，所以不好给我们给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可是 相信人家也都是清楚的。现在几乎所有办公室的人、部门的人都拿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我如果在工作当中稍稍有一点不顺，旁边马上就会有人说，没关系没关系，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其实我不愿意让别人这样看待，我每天几乎是咬着牙进办公室的，稍微有一点点动静，我都会觉得别人在关注着我。那么他和我在工作中，我尽量不再做到有交集，吃饭中午也不太愿意和同事一起出去吃饭了，我自己会躲得远远的，经常觉得委屈想掉眼泪。我现在是失恋期啊，可是我又不能在办公室表现出来，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想一走了之，可是你们知道吗，像我这样一个工作单位其实在很难找到的，毕竟工作那么稳定，我们是那种很正规的单位啊，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呢，这还是要把工作和这个自己的私人的感情呢分开。 嗯， 为什么现在很多公司呢都不允许，都明文规定不允许这同单位的，尤其是同一个部门的人谈恋爱？ 对， 因为一旦你谈上恋爱了，就你们俩的情感呢就会影响到工作的利益利害。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公司是很忌讳的。 嗯 好了，现在呢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难受劲呢，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的话，她失恋了啊，就是人，而且那有这么快， 嗯， 而且是这么被动， 嗯， 我觉得他的痛苦是在这儿。至于说他的同事，他公司里面其他人会怎么看他，我觉得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么严重， 嗯， 就是有的时候心理学上有一个焦点效应，焦点人物效应，大家都会觉得，哎，所有人都是盯着我，我是个焦点人物，大家都会对我评头论足的，其实大家都很忙， 嗯， 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个人的私生活怎么样？大家来公司里头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是吧？或者发展自己的事业等等，并没有太多的心思呢，就放在你私人的情感上。只是说，从你个人的角度，这对你来讲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对别人来讲的话，那不是一个重大事件。你谈不谈恋爱？你谈恋爱失败了，对别人来讲影响大吗？根本没什么太大影响。只是说她现在这个女孩子呢，她自己太敏感了，她处在这个失恋期，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呢，一个人要从这种被动的失恋状态中走出来大概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啊。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我给她建议就是在这两三个月之间不要做出那种轻易的就把这个工作给辞掉了，不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啊。就你们俩本来就没有在公司里边啊，就是说彻底的公开你们俩恋爱关系，现在这种关系呢又结束了，结束之后呢你跟他去怎么相处，我觉得哪怕可能以后你可以去申请调动的部门都可以，或者不调动部门也行啊，因为你跟他已经不是恋人了，大家也都会慢慢的都会知道，即便是之前大家都知道，现在你们分开了大家慢慢也都会知道啊，知道之后呢你说大家对你会有什么，即便是说啊，这个男生跟另外一个女的那么快结婚了，你被这个男生给甩掉了，即便是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别的同事呢更多的是给予对你的同情，或者说对你的这个负面评价，我觉得不会那么多，反而是对那个你的前男友的评价可能会多一点，不是说对你的评价会多一点，而且当然你的前男友可能从这一天来看，也可能也可以看出来你前男友对待婚姻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你前男友的父母对他的婚恋生活影响是挺大的， 对， 是不是？他爸他妈让他去见个人，然后就见了，见完之后呢他爸他妈可能说这个人不错啊，结婚吧，就结了啊，是不是？哎，我觉得这个这样的男的，如果你真的跟他在一块的话，你们俩结婚之后可能他父母对待你们婚姻的这种卷入可能也是比较多的，那个时候也会引起来很多的矛盾，所以我觉得现在能够现在这个事情你们俩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分手，所以我觉得什么都是有原因的， 对， 不是无缘无故的就这么分手了啊，我觉得这个能走到一起的肯定能走到一起，走不到一起的最终还是会分开，这里边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的原因就在于呢，这个男孩子呢在他的心目当中家人是更重要的，就你是即便他结婚了，他跟那个女孩子相处，跟那个女孩子结婚了， 那我觉得在他心目中仍然是如此，家人是最重要的，你是他的第二，排在至少是排在第二位的这种因素。 嗯， 你能接受这种状态吗？可能你也接受不了啊。所以我跟他说，工作是工作，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不要因为赌气啊，为了跟这个，为了不要见到这个负心汉啊， 嗯， 是吧？然后我就离开这个单位，那么好的工作都不干了。我觉得那样就有一点太冲动了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自己能够从中潇洒的走出来了，同事们他也不会有什么加看嘛，大家都在看你的状态，看你的表现，你越沮丧，你越消极，你越被动，你越落魄，大家越看这个事情看得越大。 哎呦，这孩子好可怜啊！你看这事儿影响好大啊！ 对， 你看他之前谈的这个男朋友，人家都要结婚了，他孤影单只一个人。其实我们谁都不愿意受到这样的同情啊！我这个同情也是画了引号的同情，我们也不愿意这样被议论，好像我们是一个失败者哈。 对， 非常能理解，这就是办公室恋情，我们确实认为不要轻易开展，因为它容易把我们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 对，因为情感和利益本来就是很冲突的一件事情。 嗯， 更你们俩正好在同一个公司谈恋爱啊，然后你看这两东西弄在一块去了，当然也说不清楚。 对，如果万一不合适的话，大家想一想，办公室恋情可能就会遭遇这种尴尬哈。 嗯 啊，包括这个办公室的恋情，如果是这个下属和上司之间的办公室恋情，也容易引发一些其他的更微妙的问题，包括其他的同事们 怎么看你， 怎么看你。包括可能在工作上和你的不够配合， 是 因为有人可能会认为，比如说在工作上会不会有资源分配不够公平啊等等这样的事情。那么一旦分手的话，无论你们是同事平级还是你们是上下级同事，都会有这种尴尬，大家还要不要在一起相处了？对方的生活一旦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的话，那你们还怎么办？比如说对方要结婚了，你还一个人，是吧？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怎么办？那么，这个其他的人确实是看在眼里，也会在心里边有那么各种各样的大家一些评论和评价哈。哎，但是我觉得韩老师说的很对，工作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现在这份工作，听你讲的，你是一个类似于这种在公务单位的工作啊，又这么稳定的一份工作， 如果收入也不错， 收入也不错，离开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单位你走了，你要没有更好的一个去处的话，那么你先稍安勿躁，在这儿待着。你要知道，你的那些事情、那些情事、情感上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别人生活中的主流，也就是人家一直没有惦记着。偶尔看到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人家有联想，哦，对，诶，他好像是和他以前好吗？他是不是失恋了？是这个情绪不好吧？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你也不必过于放大别人对你们感情的看法。 那种看法其实我觉得都是中性的，并没有说负面的东西有多少。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失恋了，如果你再把工作再失掉，这就叫叠加压力了，是不是？这个叠加压力会让人更难受，因为你本来就已经在恋爱当中，已经遭受了挫折了。 对。 如果你把这个好工作又丢掉了，这两个压力就会叠加到一块 儿， 就让你更难受。 所以。 其实对自己伤害会更大， 更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啊，咬牙都得自己坚持着。 对， 就是真是这样的啊，这是自己走过的路哈，自己就要咬牙坚持，而且要相信咬牙坚持不用太长时间。你越表现的你若无其事，那么这个事情越能过去的快。 对， 别人就慢慢不在别人的记忆里了。 对， 对吧？当然你也不要有意识的这个伤害着自己，让自己说我躲着所有的人，我此刻孤单，我此刻难受，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个确实是你失恋了，也就是失恋了。 对， 如果一旦你周围有人问到你了，同事问到你了，说哎呦你们俩不好了，你们俩现在是不是失恋了，他怎么他都要结婚了，你就说这感情嘛，有好有坏嘛，大家能走到一起就走到一起，走不到一起就算了，确实是不好了也就算了。或者你如果一直你们口头都没有承认的话，你也可以说哦，那是他的事情啊，我跟他是关系挺好的同事，我倒挺愿意祝福他的，就也可以了。 对， 选择不多说。 对， 这样的话这件事情过去的会更快。 这种事情是说的越多苗子越黑。 哎， 就是最好不要涉及， 最好就不涉及不说，也就都可以了啊、 嗯。 我们在这儿也给你加油，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不容易， 对， 我们就会遇到一些坎儿，这也算是一个坎儿吧。 对、 嗯、 别失恋了要失工作， 哎，对，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嗯、刚韩老师说了，不要叠加，让自己有了叠加的压力哈。嗯，会过去的， 对 对，一定会过去的。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的问题哈，这一位呢是说，我想问一下，前男友在向我借钱。前男友呢和我分开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么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前男友对我是挺慷慨的。我们俩都是挣工资的。那以前呢，我这个人啊，有的时候花钱花得大手大脚的，经常到月底呢自己就没有钱花了。男朋友呢总是前男友哈、啊、总是会给我转账让我花些钱。嗯，这样的话呢，我们两个人，我一直都觉得他对我很慷慨，也很大方。我们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分开了，而且分开呢是我提的。那么分手的时候呢，大家还算是比较和平吧。他算是一个心智比较成熟的人。当我想好了跟他说分手之后呢，他痛苦地挣扎了几天，也就答应和我分开了。现在呢，分开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前几天啊，他突然向我借钱。他向我借钱呢，是他有一个理财，大概是需要买，而他一时手边没有合适的款。他说他知道我手边还有一笔什么样的钱，他说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借给他，他会给我算利息。那么大约是在半年以后，他就可以把钱还给我了。我和前男友啊，我们俩在分开之后偶尔还发个微信，大家呢并没有拉黑彼此，在我心中呢他更像是一个亲人。其实呢，我和他分开还是因为我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小男生，而和那个男生呢也确实没有发展起来。可是这件事情就让我知道，我对我的前男友更像是对亲人一样的感觉，并不是一份自己特别想要的爱情。他说的这笔钱呢，我确实是有这笔钱呢是我父母给我的一笔我自己可以支配的，也是可以用来理财的钱。但是过去呢都是放在理财的基金里边，他知道现在是到期了，而且呢他日子算得非常准，他算的是到期的前一周他来向我借的钱。我突然觉得他挺有心的。过去呢我想花这笔钱的时候呢，他还总是劝我这笔钱一定要存着，如何如何的。那么这次呢他又问我借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意思，而且分开以后再给他借钱会好吗？我啊有点心疼，有点害怕，有点担心，另外呢就是有点看不透他，该怎么办？ 拒绝。 嗯， 这个毫无理由的。为什么我这一次我说的这么干脆？ 嗯， 就是说一定要拒绝。因为第一呢，你们俩还你们俩分手了，即便你们俩没有分手，你像我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要发生这种重大的钱财的来往 借贷 啊、对，因为这种东西呢最后是说不清楚的啊，还而且跟感情再搅和在一块儿，弄得就更加的麻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既然你还没有借给他，就不要再借给他了啊，找一个借口。因为你正在理财，很容易你就可以这个把这个借口，因为他也是去理财嘛，或者说他也是去做投资，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就告诉他，因为我这个还要到期之后，我也在理财，我这到期之后还要再续， 对，我还要用， 我钱不动， 嗯 啊，而且我父母在盯着这个钱，这是我父母给我的钱， 嗯， 这都是理由，都是借口啊，很容易就说出来了啊，无论他怎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无论之前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花了一些钱啊，是吧啊，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啊，我觉得这次既然恋爱结束了大家都不提这个事儿了，我觉得那个可能也不太多啊，但是呢 因为这要动用你的一大笔钱，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事要慎重。它不是说一千两千块，是吧？可能涉及到的数目会多一些，那这时候不得不慎重，因为你跟他尽管分手，尽管你视他为亲人，但事实上呢，你们还是不一样的， 嗯， 啊，是吧？尤其当这个人，我们说救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拿钱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可能，他非常着急，遇到一个 紧急， 比如说 遇到急事了，我们救急， 他可能到医院去，突然没钱了，那我们救急，也就是说我们，你说能记得给一些救急的钱就 OK 了，但是这个钱呢，一定不能超出了你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 嗯， 这样的话呢，再急你也得拒绝，他可以向别人再去求助。 嗯， 除非那个人真的跟你关系那么好。 嗯， 但这个人实际上不是那样。 嗯嗯， 而且你们刚刚经历分手。 嗯， 是不是？你再视他为亲人，但这种情感是完全不同的。 嗯， 是吧？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是很明确的去拒绝他，想一个理由去拒绝他就行了。 嗯， 该怎么交往就交往。如果他真是你的好朋友， 嗯， 他就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中断跟你的交往。 嗯， 是不是？啊，如果他不是好朋友，那经过这个事情，你就更容易看清楚这个人了，何乐不为呢？ 嗯 嗯，我觉得这样对待可能会好一点。 嗯，不知道这个到底，他借钱真正的一些缘由，可能就像他说的，就算是要买个理财的话，哈， 对， 那么其实这个钱是可借可不借的。 嗯， 如果说你是觉得他过去是因为对你很慷慨。他可能是这种感觉，他是觉得过去男朋友对我很好哈， 嗯， 但你们现在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你们已经不再是恋人了，而对方又并不是拿去救急的，嗯，所以这个钱你自己掂量，借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借钱这件事情是好微妙哈。我们其实是愿意帮朋友度过一些急茬，一些真正有困难的时候，但是如果借钱这个事情没有操作好的话，往往有的时候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对， 这个世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这个女士，这个女孩子们说到，她男朋友好像也是去理财，是吧？ 对，并不是急事儿。 是急事儿，那你和你理财跟我理财有啥区别呢？是不是？ 对，你理财的收益进到你兜里了，我理财的收益进到我兜里了，这是区别呀，韩老师。 然后呢，这个男生还说给利息，是不是？ 嗯。 那你也正在理财吗？ 嗯。 啊，所以 你说我不需要你这个 利 息了，我自己也需要。 啊， 我自己也理财就好了，就找个理由就好了， 对， 是吧？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讨论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有一些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情感问题，您需要咨询，需要和一档广播节目来探讨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播出。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 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东部有大雨到暴雨，东转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在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北转南风4到5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总的来看，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本是有较大的降雨，部分暴雨对出行影响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受台风减弱后的低压系统影响，预计23号后半夜到24号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东部地区大暴雨，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也想参与这样一个广播里的情感节目，那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呢，大家会听到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的各种各样情感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中咨询和解答。您也可以一样这样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在新浪我的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我的微博给我留言，这样的方式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继续来看一位朋友的咨询啊，情感咨询。他说有一位男生，这个项目合作认识之后呢，和这个男生啊只是相互加了微信，当时聊了一下工作的事情，后来就不聊了。最近呢他突然找我聊天，因为啊他说看我的朋友圈翻了翻才发现啊我挺有意思的。他问我有男朋友吗，他问的那么直接，我就直接告诉他说我没有男朋友啊。他说他以前有女朋友，现在呢也没有女朋友了，他和他女朋友分开了，要不要我们尝试一下啊？我说你为什么要找我呢？他说因为现在一个人了，想找一个女孩子谈恋爱，翻了翻自己通讯录里边朋友圈里边，发现你是一个我感兴趣的女生，而且你还是单身，所以我想试一试你愿不愿意和我谈一谈恋爱。上周呢我们两个人就约着见了一面，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在单位的项目会上是见过面的，但是我对他都没有什么印象了。于是呢我们那天就聊了聊天，聊得还挺开心的，挺多的。回来呢我还真有一点点比较惦念他的想法，于是呢我就告诉他说，我说行啊，那我们就试试吧。他说我这次见到你之后，我并没有觉得好像我们会擦出火花来，但是呢我们现在都是单身一个人，我们干脆就试试吧。我就想问你们，抱着这样的态度谈恋爱会谈出什么结果呢？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对，有些人的一开始可能并不是擦出火花的恋爱，就是这种合约式的，你也单身我也单身，要不咱们俩试试吧，凑合吧。有些人会觉得我绝对不接受这一种，多没劲啊。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试试就试试吧，没准就试出什么名堂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呢这种方式呢，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随机性的啊，可能好也可能不好。 嗯 啊，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取决于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可能不好呢？就是说，就看你们俩态度是游戏呢，当做一场游戏呢，啊，好玩我们就继续玩下去，不好玩我们就散伙，是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呢，还是说呢，我们真的想谈一场恋爱，是不是？哪怕我们的开始的方式，好像比如说我要是个女生，我听到一个男生是这样跟我说的，我可能觉得我怎么这么这么挑了半天，是因为这个原因挑到我的。 对， 翻朋友圈翻半天，别人都有了啊，是吧？就我没有。 嗯， 啊、还在没有当中，就是我相比较别人有趣一点啊，那就是你吧。 嗯， 我觉得有些像抓阄一样抓到我了啊，是吧？然后我就跟你去谈。 嗯， 当然我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双方的心态是一种游戏的心态，还是说呢，真的是要啊正儿八经谈上恋爱？我觉得恋爱它是一种责任的、负责任的行为，它不是那样一种很轻率的行为。因为，一旦一个人谈了恋爱之后，我们知道付出的情感、付出的精力，尤其对人心理的一种对全方位的一种这种消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事情。恋爱是一场耗费了我们说，实际上就像打仗也耗费了我们所有的资源来去做的一件事情。啊， 嗯， 但如果你要是觉得投入没有那么多，我就抱着试试看，我一直就是抱着怀疑态度这样去尝试的话，可能结果不会像你想要的那样。 嗯， 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一场恋爱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这是一位男生，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姐姐和我姐夫的事情哈。他说我姐姐和我姐夫一直是属于婚姻关系很不好的，我姐夫呢是属于那种脾气暴躁，年轻的时候算是一个混混吧，现在呢岁数大一些了，尽管不在社会上再混了，但是这一辈子好像就没有干过什么正事儿，打老婆跟孩子发脾气这是他常有的事情，也是经常在外面喝酒惹事儿。喝了酒之后酒驾，那么有两次在这之前呢都是我去接的他，帮他铲的事儿。以前啊，我姐姐嫁给他的时候啊，我和我姐姐差7岁，那时候呢我还小，也不知道这个姐姐嫁了这样一个人会怎样。但是现在呢，就看着我姐姐蛮受罪的。我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很乖，是读书的那种孩子，我很疼他。我经常呢带着我这个小外甥一起出来，然后呢让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买书。带这个孩子去玩，让这个孩子啊，希望他能远离他父亲那样的环境。那么，前不久啊，我跟我姐姐说过很多次了，希望他能够考虑到离婚，主要是为了孩子，因为他的孩子聪明、懂事、愿意读书，应该说像我姐姐也很善良，但是呢这个姐夫这个人啊，真的是没有起任何的好作用哈，在生活中也并不是很自律。前几天他跟我姐姐又发生矛盾了，他又抬手打了我姐姐一次，我冲过去差点跟他有了冲突，还是被家人拦下了。我就劝我姐姐离婚，我说离婚以后我愿意在生活上负担我姐姐一部分，我这样说是有底气的，因为我自己现在开办着企业，自己现在手里是有钱的，那么我也愿意好好的负担我的外甥，送我外甥去更好的学校读书。但是呢我姐姐在犹豫，她说孩子如果没有爸爸的话她不知道会怎样。我问了我的小外甥，我的小外甥对他爸爸的感情很一般，从来他都是和我姐姐感情更好，他也更愿意和我在一起，他并不喜欢他爸爸。但是我内心深处不知道我这样让我姐姐做这个决定对吗？ 我觉得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呢，这个姐姐如果跟这个丈夫是个暴力的，然后酗酒的，是这样的。 暴力酗酒。 然后呢， 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的话，我们觉得是越早分开越好。 嗯 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位男士的这个叙述，在这位朋友叙述当中呢，我听到另外一种东西，他是这位是一个男士是吧？ 对 啊，那么我听到另外一种状态， 嗯， 也就是说呢，在他姐姐的婚姻出问题的时候呢，这位弟弟呢，是做一个丈夫的那种形象出现的， 嗯， 进入这个家庭的。 嗯， 好像如果他姐姐要是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一个丈夫， 嗯， 就会过得好，而且他的小外甥也挺喜欢他， 嗯， 啊也挺好，而且他也说过了，如果姐姐离婚了，啊，姐姐经济方面的压力我来承受， 嗯， 啊，但是在这里头呢，我倒是希望他明白一点，姐姐是姐姐的情感， 嗯， 你是你的。你对于姐姐的那种关爱呢，是一个亲情， 嗯， 是个弟弟对一个姐姐的那种关爱，但姐姐具体她为什么要去这样去做，也有她的原因， 嗯， 啊，她比如说她跟这个人为什么要再过下去，姐姐的理由是为了孩子， 嗯， 那么这个弟弟的说法是，也就是说为了孩子， 嗯， 其实呢，弟弟不妨跟姐姐呢再进一步的去沟通，这不仅仅是为了孩子， 嗯， 我也是希望你过得幸福，希望你过得快乐。 嗯， 而不是说跟这样一个人继续再过下去，啊，再过若干年下来，这个人仍然，一般我们说，又酗酒又有暴力的人，这个很难去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 对。 啊，那么无论什么原因，那么他，不改变，甚至有的人说口头上说改，但实际上他也很难去改。 嗯。 更不要说他去主动的接受，啊，这个酗酒，比如说成瘾，如果他成瘾的话，接受那种戒酒的那种治疗。 对。 不会啊。 嗯。 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更多的是不要去强调是为了孩子啊，更强调的是你姐姐她为她自己的幸福来考虑，因为孩子对孩子来讲的话，离开这样的爸可能更好一点， 嗯， 啊，不是说在这样家庭当中他得有爸， 嗯， 那你得有一个好爸还是坏爸是吧，像这样一个爸呢，对孩子影响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他带不来积极的影响。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考虑为孩子考虑的时候，反过来你要想想看，那样一种错误的婚姻，或者很痛苦的婚姻，对孩子来讲究竟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呢？更多的是那种消极负面的东西。孩子看到两个亲人在打架，他内心更割裂。如果跟他离婚了啊，大家彼此都过得很好，或者说至少有一方过得很好，随着孩子慢慢的长大，他也能够理解， 嗯， 啊，理解这种状态， 嗯， 本来对孩子是好的。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弟呢，要从这个角度来跟姐姐去沟通和交流啊，不是说，嗯，啊，也跟姐姐一样为了孩子，那为了孩子就留在这婚姻当中了， 嗯， 是不是？那就很矛盾。我觉得就让姐姐更多的为自己的幸福去考虑，啊，自己幸福了，孩子也会跟着会幸福。如果自己过得在这个婚姻当中过得那么苦，那么难受，孩子也高兴不起来。 对对 啊，因为这种痛苦是爸爸制造的。 嗯， 孩子。会更难受。 对，所以离婚不离婚其实是姐姐自己的事情。 对， 假如姐姐做出了决定要离婚，你这个做弟弟的又有经济能力， 对， 你说你愿意支持你姐姐，帮你姐姐在生活上解决一定的困难，帮助孩子在教育上出一定的资金，那这个作为姐弟亲情，姐姐也会很开心，或者说姐姐也会觉得有你这样一个支撑哈，挺好的。 对。 但是离不离婚确实是应该你姐姐自己去做一个决定。 对。 他们家里的事情，你姐姐和你姐夫之间的事情，很多感受是你姐姐自己内心的感受。 对。 你即便是你看到了所有的这一切，你都不能真正的去理解或者完全明白替代你姐姐内心深处的那些感觉。 我跟孙岩我们讨论的其实就是说，让姐姐她自己来承担起这个责任， 承担她生活的责任， 抉择。 对， 就是你自己在这婚姻当中太痛苦了， 嗯， 而不是弟弟太痛苦了。 对， 而不是我弟弟我太痛苦，你们受不了，你们赶紧离吧，你们不离我受不了，我痛苦死了。 嗯， 是不是？那人家不痛苦，你痛苦，那有什么用呢？ 对， 到最后人家真离婚了，还是埋怨你。 对对对， 是不是？这不是你的事儿。 嗯， 所以让姐姐让她能够感受到这种痛苦， 对， 而且甚至于她的痛苦间接会伤害到孩子，这样来去谈的话，反而对事情的发展会有好的引导。 是的， 嗯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 就已经有。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思雨， 今夜思雨 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女生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她说孙妍姐，我在一个这个三四线的一个小城哈，她说那么工作呢还挺稳定的，我和我老公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企业工作，两个人的单位呢也都算比较稳定，我们现在啊有了二胎，那么第二个孩子呢也就是一岁半我呢已经开始上班工作了，那我老公也是这样的，我们两个单位都是那种不好请假的单位因为毕竟都是在这种企业单位内嘛他说我老公呢是没有父母的，因为父母呢在他小的时候啊他父亲就先去世了，然后后来他妈妈也因为生病就去世了，那么他从上高中以后呢就算是一个孤儿吧，现在呢我的孩子就一直由我父母在照顾，因为你们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小城市当中啊，两个人都有稳定的工作，也就意味着我们两个人的收入也就够生活，并没有更多的一些收入再去可以给孩子请什么阿姨啊保姆啊，在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父母能照顾孩子就由父母来照顾，我的父母呢挺负责的，一直在帮我们照顾着孩子，那么父母啊这个以前还开了一个小，在小区里开了一个小店，那么还有一些生意，我父亲呢算是进货，母亲呢在店里边做一些生意，但是因为要看孩子，两个人要围着两个孩子转，他们再也没有时间去打理他们的店了，本来呢还请了一个小妹帮他们打理一下店，后来发现不是很可靠，他们也就把他们租的那个小店面呢退了，然后把他们的生意就结束了，这样的话我父母原本两个人做一点小生意也是为了补贴他们的收入哈，他们自己呢我父亲是有退休工资的，那我父亲的这个退休工资呢不足以能支撑他和我母亲的生活，我呢就跟我爱人商量，我说你看父母帮我们看两个孩子，那么父母呢现在的生意也都关掉了，父母显然两个人就拿我父亲的这一点点工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能不能每个月给我父母补贴1000块钱，我丈夫因为这一点就不同意，开始呢是跟我吵，说他不同意，说都是自己的爸妈看孩子，为什么要我要给我父母给钱呢，说他不同意这一点，那我后来对他说你要不同意我就自己拿钱给爸妈了，然后他就对我爸妈啊说话总是特别的不客气，其实我父母对他特好，特别是我母亲知道他是孤儿之后，我母亲总是很心疼他，觉得他是一个小的时候就没有妈妈疼的孩子，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家对他很善良，那没想到我只是说拿出1000块钱来给我父母他都不愿意，再加上说实话以我父母的品性和生活习惯给他们1000块钱他们也都又花到我们这个小家里了，所以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不舒服，这件小事儿考验出了他的人品怎么办韩老师？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政策变了，就可以要第二胎，要第二孩子。那么关于要二胎呢，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啊，就包括这个自身的矛盾，我要不要二胎啊？或者要二胎之后，这个我第一胎就比较郁闷，又生了老二，更看出来这个人的真心了，真面目了。他对我不管不顾的啊，就自己怎么着怎么着。我觉得就这个事情来判断这个人品有问题可能也有点极端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说的有些话呢更多带有情绪，不是一个理智的判断。我相信这位女士呢对她丈夫的这样一个判断也是一个情绪化的判断啊，不是一个理智的判断啊。只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交流啊，比如说这个妻子可能认为你看我父母帮我带孩子多辛苦啊，我们请一个保姆也得花很多钱，就现在请我父母来啊，我想贴补一下他们 啊，那么从丈夫的角度来讲呢，那的确也是，丈夫说的也是事实啊。 嗯，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哪有说父母帮着自己的儿女带孩子，然后呢自己儿女再给他发工资呀，一个月发多少多少钱，是不是？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在说话方式上有问题。 对 啊，就是说这个女孩子这个妻子可能意味着就主张啊，我要重视我的父母，我父母这么不容易来给我看孩子，而且为了给我们看孩子，他的小卖部就开的没那么景气了啊，尽管他有工资，特别工资，但是也不够花，我来补贴一下。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对待这个给父母养育，包括给父母钱财这个事情上呢，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不光是这位女士跟她的老公，那么如果你跟另外一半在这方面可能有分歧的话，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涉及到两个人对待一个事情的看法，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一致， 嗯， 那你不必要强求他非要去认同你这样做， 嗯， 但是你可以那样做， 嗯， 是不是？你私底下你可以那样去做， 嗯， 啊，这是完全可以的啊。那么对方如果知道了，那你也就是轻描淡写的说说而已啊，不是说我就每天就每个月我就要定点的给我爸爸妈多少多少钱啊。那让另外一半，让他丈夫可能听起来也觉得啊，跟你父母的关系好像就是这样的了， 嗯， 是吧？就是钱的问题，好像来带孩子父母天经地义的呀，啊，就大家就是来带他们，来老人为我们来分担解忧，是吧？他们老的时候我们来养他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你何必要做的这么冷冰冰的啊？但是作为女儿，这个态度视角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呢，尽管你的丈夫呢不同意这样做， 嗯， 但如果你觉得事实上有必要这样做的话，你仍然可以去这样做， 嗯， 是不是？你仍然可以这样做，这是你的心意啊，跟你的丈夫关系不大， 嗯嗯， 这是你的心意，你去这样去做就 OK 了，啊，如果当然你说把它升级到丈夫人品有问题，那就话说回来了。既然如这么严重的话，那你愿不愿意跟他再过下去了呢？ 嗯， 跟这么有人品的一个人，但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也并没有下这种判断，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情绪化的语言，可能也生了二胎之后，自己也比较累，也比较忙，再加上你的丈夫好像对你不够那么关心，你想要的是他对你的关心， 嗯， 而不是说，哎，你给父母钱这件事情上，到底你需要丈夫来认可你、支持你。你觉得他不支持你、不认可你，就是对你的漠不关心。 对， 你把这个等同起来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既然你去要他的关心呢，不妨从两个人的相处的这个模式当中去找原因，或者说从两个人私人的世界里边、私人的生活里边去寻找。 嗯， 而不是在更多的关系里边去寻找。 嗯， 是吧？你要借给你爸妈钱这样一种手段，来去通知你的丈夫啊，说我给我爸妈钱了，你得同意，你同意了，他就说明你很重视我。 对， 你现在不同意了， 嗯， 就觉得你这个白眼狼，我妈还对你那么好， 嗯， 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人品这么有问题的啊， 嗯， 更加印证了你根本不重视我。我们那么重视你，你那么不重视我， 嗯， 那你得出这种判断的话，心里面肯定是不太爽、不舒服的。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这个问题是两个性质的问题，是你们夫妻俩之间呢，的确可能因为生了二胎太忙于照顾孩子，你们俩关系有点疏远， 嗯， 你们俩可以在这个方面去下功夫去沟通一下，而不是用这样一种手段， 嗯， 啊，我觉得这样从这个视角可能会好受一些。我想这个女士本身也并不是想跟自己丈夫要离婚， 嗯， 不要过下去了，就这个人人品这么有问题，我觉得不是那个方向， 嗯。 这样想可能会好一点。 对，这是一桩不大的小事儿，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想的一些事情呢，夫妻都能同心。但是有的时候啊，确实夫妻两个人看待一些事情的角度不同。这个事情说不影响感情呢，可能也不完全会。如果站在这个女士的立场，她可能会觉得，嗯，我是想这个体谅我的父母。你如果 也是能够体谅我的话，其实你也应该和我一样去体谅我的父母哈。 嗯。 但是她可能没有想，她丈夫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看法和心态，甚至有的时候也许在她丈夫那儿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或者说多大的事情， 对， 都有可能。 嗯、 那么。这位女士还会把自己的妈妈对丈夫很好，我妈妈对你很好，你也应该同样对我妈妈很好，也把这个等同起来了哈。 对， 你妈妈对她很好，那是你妈妈是一个善良的、善解人意的一个老人家，她想那样去更多的关怀这个女婿，但是并不见得她对这个女婿的关怀，这个女婿就一定要投桃报李， 对， 是吧？ 对， 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个事情就是。 而且我觉得即便是没有发生这个事情，难道这个她的丈夫呢对她的爸爸妈妈就不好吗？ 也不是吧， 我觉得不至于， 不 只不过是因为她拒绝了这个事情、 嗯、 然后就这个事情这个妻子就认为，你看我爸妈对你那么好，现在就给我爸妈1000块钱， 嗯， 你心里面就这么过不去， 嗯 啊，那你肯定是人品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判断有点严重。 嗯，这事情不一定到人品上，但是确实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沟通的。 对， 你要是真的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和你丈夫好好去说了，你也说到了你想这样做，那你是不是心里边就会少一点内疚哈？因为爸爸妈妈在帮自己、嗯、帮你们俩在带着两个孩子，对吧？ 对。 那另外就是爸爸妈妈因为带孩子减少了收入，那像所有的这样一些情况，其实你也清楚，你说给了爸爸妈妈钱，大多数我们的父母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父母很少在自己身上花钱， 对， 而是把钱可能又返还到这个小家庭中了。 对， 且不说是这样，真的给了爸爸妈妈钱，这个有假期的时候让爸爸妈妈自己出去旅行一下休息一下，作为小一辈这也是应该孝顺的事情，是吧？ 对， 就是不知道你和你丈夫的沟通哪里出现了问题。 对， 那你自己选的丈夫，你应该知道他的人品，他不会说可能因为这1000块钱就见人品，是不是？你们对这件事情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 对，就我刚才说的那个要点，就是说，你就是想让他重视你， 嗯， 只不过你采取了一个这样一个手段， 对， 啊，那是你们俩的私事儿、 嗯， 你们可以私下里沟通。 对， 是吧？你我生了孩子，我养育孩子这段时间，你有点忽略我，不重要。这个东西你可以在两个人一起来解决。 对， 而不要借这个手段来解决。 是的， 嗯，来检验。 对，来检验对方是否在乎我啊？ 对， 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恋爱的、婚姻的。伴侣关系的这样一些问题呢，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咨询的。每天我们节目的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内容就是解答各位的咨询，所以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微博中给我留言，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收听呢，是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如果您想更灵活的收听或者反复收听，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广播的听，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就可以收听我们了。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是这样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